是人品和，幸福是苦中乐，幸福是国泰民安人四季，默默奉献谱成的歌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子魂，祖国大地我念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经典走四方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听完了一组李舒演唱的歌曲之后，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军旅歌手谭晶演唱的三首歌。请听他演唱的《在那东山顶上》，《蔓延》，《爱在心间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 守着相思的 舍不得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星空旋转，我的情为你